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星灵原著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喜马拉雅荣誉出品。 韩夜见两颗脑袋凑到一块，喋喋不休了半晌，咳嗽了一声，说道：“ 安乐，今日邀你去围城，还有一事。” 可是殿下不是为了和我去驯服练马吗？ 安宁在围城，我想让你去见一见她。 哦，原来公主也在围城啊。安宁出了何事？ 这几日公主府里的女官来报，安宁整日待在围城练剑，我怕她身体吃不消。 殿下待公主真是不错。 她性子耿直，说来也有十来年没见过她这般模样了。你和他脾性相投，他也许会听你一劝。 任安乐摆手掀开布帘，围场隐约可见。 以我和公主的交情，即便殿下不说，我也该来一趟。 天气有些闷热，安宁一身盔甲，长弓拉满，凝神望向草地上的红心，四处散落着不少长剑，一箭射出，破空声响，剑偏落在一旁。安宁皱着眉，身后隐有脚步声响起。 不是说了，围场这几日不要放别人进来。 他回转头，看到来人冷喝的声音戛然而止，神情错愕，握着弓的手微微一抖。几米外，一身浅绿屈居的女子缓缓走来，停在他面前。 公主，你脾气渐长，剑术倒是退步了不少。 任安乐说着，按着安宁的手，将弓拉至满月，手一松，长剑离弦，稳稳射中靶心。清明声将安宁的心神拉回，他神情复杂地看着突然出现的任安乐。 安乐。 任安乐退后一步，双手抱胸，靠在搁放兵器的木架上。 你这么心不在焉，再过十年也没什么长进，怎么回西北领军打仗啊？ 父皇反正也没打算放我回去。 安宁放下长弓，行到任安乐身旁，一同靠在木架上。 你怎么来围场了？听说京城里这阵子闹腾得慌。 你每日待在这里，知道的事还挺多。你皇兄担心你，让我来劝一劝。哎，谁让我是做臣子的，君要臣死，臣不得不死。安宁，这句话你听过吧？ 明明是一句带着调侃的笑语，安宁却心底一沉。他望向一旁笑意盈盈的女子，随口道： 你几时听过他的话了？ 安宁话一出口便有些后悔，抬手见任安乐连头都没转回来，暗想他应该没听到，轻轻舒了口气。 我不过是闲得无聊，来围场打发打发时间。皇兄也来了。 安宁解下手臂上的护甲，任安乐朝围场门口一指，伸了个懒腰，朝围场外走去。 在那儿等着呢，既然无事便回府吧，我好回去睡个回笼觉。 安乐。 安宁突然急走两步，唤了他一声。任安乐顿住，回首。 怎么了？ 你不想见我是吗？ 你说什么呢？我只是觉得这种遇到事就躲起来自怨自艾的做法不是你的性格。你皇兄让我来劝你是好意，但是若你自己都寻不到办法，旁人随便说几句又有什么用呢？ 安乐，你有什么想要的吗？ 安宁，我现在可是大晋一品上将军，有什么是我要不到的？ 安乐，我是说，我好歹也是个公主，你若是有什么想做的、想要的，我可以 去求你的皇兄或是陛下，让他们降下恩旨，赐我福音。安宁，你觉得我会需要吗？ 任安乐勾了勾嘴角，直直望向安宁的眼底。 安宁呼吸一滞，狼狈地移开眼。 如果站在面前的是帝子渊，他怎么可能去接受父皇和皇兄的恩赐？这对他而言，原本就是最大的侮辱。安乐，你曾经告诉过我，有些人，有些事太久了，不如放下。你可以放下吗？ 任安乐眯着眼，沉默不语。安宁抬手轻轻抓住任安乐的袖摆，眼底隐有希冀。 为了我和皇兄，可以放下吗？ 安宁，你能放下吗？ 安宁抬着的手一僵，突然不知道如何回答。他能让帝子渊放下什么呢？或者说，他有什么资格呢？任安乐缓缓扶开安宁的手。 安宁，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 任安乐说完，缓缓朝围场外走去。安宁怔怔站了半晌，神情黯然苦涩。围场外，韩烨看着独自出来的任安乐，颇为意外。 你也没能把这丫头劝动？ 哪里需要我亲自来一趟啊？公主心性豁达，过几日定就和往常一样。殿下，送我回府吧。 韩烨点头，担忧地朝围场看了一眼，吩咐马车先回任府。半个时辰后，元水阁的帝承恩听闻安宁拜访东宫，颇为意外。 心雨，让宫人备好点心，我马上就到。 帝承恩换了一身宫裙，亲手沏了一壶清茶，半刻钟后才到东宫大殿。见殿内无人，朝立在一旁的心雨看去。 小姐，公主在殿外。 帝承恩朝半点未动的点心看了看，眉头轻皱，放下茶壶，朝殿外走去。安宁一身盔甲站在石阶旁，背影有些冷冽。 安宁，怎不在殿内坐着？不如去我的元水阁，我这几日抄了几篇佛经，你替我带进宫烧给太后娘娘和陛下。 安宁转身看着笑语嫣然、一身华服的帝承恩，眉眼肃然。 我当初怎么会认为这个人就是子渊呢？这个对皇兄逢迎，对太后和父皇屈膝，努力嫁入东宫求得权势的女子，和十年前的子渊没有半点相似，甚至远不是我和皇兄所期待的模样。除了帝子渊这个身份，他什么都没有。或许我们只是一厢情愿的希望，子渊早就放弃了帝家的仇恨，真活成这样就好了。 不用了，我在这里等皇兄回宫。 帝承恩一怔，面前的安宁和上次离开东宫时不太一样了，他神情僵了僵。 殿下去了宫里和陛下商量江南之事，还没有回来。 承恩，皇兄的行踪你一向都如此清楚吗？ 我只是…… 我不过随便说说，你这么着急干什么？皇兄若是知道你挂念着他，定会高兴的。承恩，当初父皇下旨将你送往泰山，护送你去的是哪一位，你还记得吗？ 当年帝家亲父，我尚还年幼，此事过去太久，我记不太清了。 啊，是吗？ 安宁回转身，看着东宫大门口缓缓进来的太子行辕，目光悠长。 记不大清了呀。也对，这些事太久了，忘记了也好。只要你别忘记，你如今是帝子渊，就好。 啊，安宁，你在说什么？ 我一直都是。 父皇为你赐名承恩，我只是希望你仍能记得自己是紫媛罢了。 帝承恩松了口气，细细打量安宁面上的表情，见他毫无异色，稍稍放下了心。 皇兄回宫了，我去和他聊几句。承恩，你回元水阁吧。 望着提步走远的安宁，帝承恩神情渐沉。 如果真当我是帝子元，安宁又怎会口口声声唤我承恩？他是不是知道了什么？ 大殿下，走下马车的寒夜看着突然出现的安宁，明显愣了一下，但眼底隐约的笑意极为明显。帝承恩望着这一幕，眉头紧皱，转身回了元水阁。书房里，寒夜换下官袍。 如今连正言都不管用，你还真就怕了任安乐了？说吧，到底出了何事？ 安宁端着茶，低头沉思，冷不丁听见寒夜的感慨，没有回答。安宁突然抬头道：“ 皇兄，你觉得任安乐如何？”“ 什么如何？”“ 品性、爱好，你说说，他这个人到底如何？”“ 你回京后接触的最多的便是他，还用问我？” 见安宁瞪大眼，寒夜略一迟疑，坐到安宁对面的软榻上，拿起小鸡上一粒黑色的棋子放在棋盘上，展眉说：“ 任安乐是我见过的最特别的人，善谋略，长于兵法，在朝堂上如鱼得水，左右逢源，聪慧至极。这样一个人本应善弄权术，惹人厌烦，他却天性豁达，从不掩饰心中所想，重百姓，守信义，心怀天下，寄怀苍生。如此女子可惜不是男儿，否则……” 若她不是女子，又怎会让皇兄为她动心呢？ 安宁，我不会负子渊。 皇兄，帝承恩和子渊幼时的性子完全不似，当年晋安侯之事错不在你，你又何必担起这一切，一定要娶她为妻呢？ 有声剧《帝皇叔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，请听下集。